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五章，霍格沃茨的高级调查官，第六十一集。 他们本来以为第二天早晨要在赫敏的预言家日报上仔细搜寻，才能找到珀西信里提到的那篇文章。然而送信的猫头鹰刚从牛奶罐上飞开，赫敏就猛地吸了口冷气。他展开报纸，露出一幅多洛雷斯·乌姆里奇的大照片。他满脸笑容，朝他们一下一下地眨着眼睛。上面是标题： 魔法部寻求教育改革，多洛雷斯·乌姆里奇被任命为第一任高级调查官。 乌姆里奇，高级调查官。 哈利阴沉地说，吃了一半的面包片从他指尖滑落。 这是什么意思？ 赫敏大声念道。 昨晚魔法部出人意料地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使其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段时间以来，部长对霍格沃茨的现状日益感到不安。部长初级助理珀西·维斯莱说，他是听了家长们的担忧之后采取的行动。忧心忡忡的家长们觉得学校似乎正朝着一个他们很不赞成的方向发展。在最近几个星期，部长康奈利·福吉已经不是第一次采用新的法令对魔法学校实施改进。就在不久前的8月30日，通过了第22号教育令，确保如果目前的校长不能提供某一教职的候选人，将由魔法部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多洛雷斯·乌姆里奇就是这样被任命为霍格沃茨的教师的，维斯莱昨晚说。邓布利多找不到人，部长就指派了乌姆里奇。不用说，他立刻就大获成功。 他立刻就什么？ 哈利大声说。 等等，还没完呢。 赫敏板着脸说。 立刻就大获成功，使黑魔法防御术课发生了突破性变革，并及时向部长提供了霍格沃茨真实情况的现场反馈信息。最近这次临时行动，因魔法部第23号教育令的通过而正式生效。同时产生了霍格沃茨高级调查官这一新的职位。在部长试图控制所谓霍格沃茨教育水平下降趋势的计划中，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新阶段。维斯莱说，调查官将有权审查他的教员同事，确保他们都能达到标准。乌姆里奇教授在其教职之外被授予这一职位，我们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他已经欣然接受。魔法部的这些新措施得到了霍格沃茨学生家长的热烈支持。现在知道邓布利多将得到公正而客观的评估，我总算安心多了。现年41岁的卢修斯·马尔福先生昨晚在他威尔特郡的宅邸里说，我们许多关心自己孩子切身利益的人最近几年一直为邓布利多的古怪决策忧心忡忡，现在得知魔法部正在密切注意这一局面，感到十分欣慰。那些古怪决策无疑包括任用有争议的教职员工，对此本报已有过评述，譬如雇用狼人莱姆斯·卢平，二分之一混血统巨人鲁伯·海格，以及有妄想症的前奥罗·风眼汉·穆迪。当然，人们还纷纷传言，阿布斯·邓布利多一度曾是国际巫师联合会的会长和威森加摩的首席魔法师，现已不再能够承担管理霍格沃茨这所名校的重任。我认为，任命一位调查官是保证霍格沃茨拥有一位我们都能信任的校长的第一步。一位魔法部内部人士昨晚说，威森加摩的元老格斯尔达马奇班和提贝卢斯奥格登因抗议给霍格沃茨委派调查官而辞职。霍格沃茨是一所学校，不是康奈利福吉办公室的外派驻地，马奇班夫人说，这是企图进一步破坏阿布斯邓布利多的名声，是令人厌恶的行为。关于马奇班夫人被指控暗中勾结妖精颠覆集团的详细报道，请见本报第17版。 赫敏念完了，隔着桌子看着哈利和罗恩。 现在总算知道怎么会给我们弄来个乌姆里奇了。福吉通过这个教育令硬把他派到了我们这里，现在福吉又给他权力审查其他教师。 赫敏呼吸急促，两只眼睛炯炯发亮。 我真不敢相信，这简直是无耻。 我知道是无耻， 哈利说。他低眼望着放在桌上紧握的右手，看见乌姆里奇逼他刻进皮肤里的那句话还留着的泛白的淡淡痕迹，可是罗恩脸上 绽开了一个调皮的微笑。 怎么了？ 哈利和赫敏瞪着他同时问道。 哦，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麦格教授被审查。 罗恩开心地说。 乌姆里奇挨了打都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哎，快点吧。 赫敏说着一跃而起。 我们得走了，如果他要检查宾斯的课，我们可不能迟到。 然而乌姆里奇教授并没有检查他们的魔法史课，这节课仍然跟上个星期一那样枯燥乏味。后来他们赶去上两节魔药课时，乌姆里奇也不在斯内普的地下教室里。哈利那篇越长时的论文发下来了，顶上一角草草地披着一个又长又尖的黑黑的 D。 如果你们在 OWL 考试中交出这样的东西，我给你们的这个成绩就是你们将会得到的。 斯内普讥笑着说，一边快步走在全班同学中间，把家庭作业发还给他们。 这应该使你们对考试中会出现什么内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斯内普走到教室前面，转身朝着同学们。 这次家庭作业的总体水平糟糕透了。如果是考试，你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及格。我希望在本星期关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解毒剂的论文中，你们能够多下一些功夫，不然我就不得不让那些得了 D 的笨蛋关禁闭了。 他满脸讥笑，马尔福轻轻地嗤笑几声，用虽然很小但传得很远的声音说， 还有人得了 D。 哈利意识到赫敏侧脸望过来，想看看他得到了什么成绩。他赶紧把那篇越长史的论文塞进书包，他觉得宁愿不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哈利拿定主意，这节课绝不再让斯内普抓到把柄，判他不及格。他把黑板上的每行说明反复看了至少三遍才开始操作。他配置出来的增强剂虽然不像赫敏的那样是清澈的碧绿色，但至少是蓝色的，而不像纳威的那样是粉红色的。下课时，他怀着一种示威和宽慰混杂的心情，装了一瓶样品送到斯内普的讲台上。 还好，不像上星期那么糟糕了，是不是？ 赫敏说。这时他们离开地下教室，走上阶梯，穿过门厅去吃午饭。 家庭作业也不算太坏，是不是？ 看到罗恩和哈利都没有回答，他又继续说道。 我是说，我并不指望得到最高成绩，因为他是按照 OWL 考试的标准给我们打分的，但在这个阶段能及格就很令人鼓舞了，你们说不是吗？ 哈利喉咙里发出一点含糊的声音。 当然了，从现在开始到考试还会出现很多变化，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提高和进步，但现在得到的成绩就像是一个起点线，是不是？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 他们一起在格兰芬多桌旁坐了下来。 不用说，如果我得到一个 O， 肯定会兴奋得要命。 赫敏， 罗恩尖刻地说，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得了什么成绩，就直接问好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如果你们愿意告诉我。 我得了个屁。 罗恩一边说一边把汤舀进自己碗里。 高兴了吧？哎，这没有什么可丢脸的。 弗雷德说。他刚和乔治、李乔丹一起来到桌旁，坐在了哈利右边。 一个健康又精神的屁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 赫敏说， 屁不是代表 差？没错， 李乔丹说， 但还是比地强啊，对不对？地是糟透了。 哈利觉得脸上一阵发烧，假装被面包卷呛着了，咳嗽了几声。等他缓过劲儿来，发现赫敏还在大谈特谈 OWL 考试评分等级的事，不禁十分懊丧。 最高成绩 O 代表优秀， 只听他说道。 然后是 A， 不是 E。 乔治纠正他说 ，E 代表超出预期。我总是觉得弗雷德和我每门功课都应该得到 E， 因为我们来参加考试就是超出预期了。 他们都大笑起来，只有赫敏没笑。他不屈不挠地探讨着这个话题。 那么 E 后面是 A， 代表及格，那是最低的及格线，是不是？ 没错， 弗雷德说。 把整个面包卷在汤里浸了浸，塞进嘴里，一口吞了下去。 那么屁就是差。 罗恩举起双臂假装庆祝， 然后是地，代表糟透了， 后面还有 T 呢。 乔治提醒他 T。 赫敏问，显然吓了一跳， 比 D 还要低吗？ T 代表的是什么呢？ 巨怪。 乔治不假思索地说。哈利又笑了起来，尽管他不能肯定乔治是不是在开玩笑。他想象着自己拼命瞒着赫敏，不让他知道他在 OWL 考试中每门功课都得了 T 的情景，便立刻下定决心，从现在起一定要用功学习。 你们的课被检查过吗？ 弗雷德问他们。 没有。 赫敏立刻说。 你们呢？ 就在刚才吃饭之前。 乔治说。 是魔咒课。 怎么样？ 哈利和赫敏同时问。弗雷德耸了耸肩膀。 还不算坏。乌姆里奇只是缩在墙角，在写字板上不停地做笔记。你们知道弗利维的脾气。他把乌姆里奇当成一个客人，似乎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乌姆里奇没说多少话，问了艾莉亚几个问题，打听平常上课是什么样的。艾莉亚回答说课上的非常好，就是这些。我认为弗利维的分数不会低。 乔治说。 他总是让每个人都能通过考试。你们今天下午是谁的课？ 弗雷德问哈利。 特里劳尼。 要是我见过一个 T， 那就是他了。 还有乌姆里奇本人。 啊，今天你要表现得规矩一点，在乌姆里奇面前管住自己的脾气。 乔治说。 如果你再错过魁地奇球训练，安吉丽娜肯定要气得发疯了。